像无限之恋。今后无论甘苦 I do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莫失莫忘一生守护。 来自李宇春的焰火。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熊猫中国四川之夜上，李宇春和著名作家阿来等出任了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李宇春本人表示，有幸成为大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作为四川人感到很高兴也很骄傲。熊猫是四川的顶级 IP， 国家的国宝，能带着四川 IP 走向国际是我等青年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和李宇春一共参与明日之子的吴青峰单飞之后，陆续推出了不少单曲，当中有一首是和歌手陈粒合作的《空舞》，本周排在第23位。不过二人合作这首歌期间根本就没有见面，最近呢，吴青峰在社交平台上上传两个人的合唱，迎来歌迷的热评，有人说这是网友见面现场。我们就来听吴青峰和陈粒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空舞》。 看 爬的回墙停着，得到的只有回声。那回声 长的裙摆，是否 说过的言语，吐露着浪漫情怀。月落星辰，暮色深深，秘密小路镌刻着往日恋痕。你说一声，我也默认，我们在这月光下十指生根，仿佛远方传来悠扬的恋曲，见证了此刻甜蜜。终于我在你怀里翩翩舞蹈，从此再不怕衰老。 这是毛不易带来的《芬芳一生》。在前段时间，毛不易代言了一款洗发水，一度有报道称品牌之所以选择他作为代言人，因为他的名字可以让人产生每一根毛发都不容易的联想。毛不易本人也发文调侃说，当时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呢？继续我们的一周热力追击。音乐剧出生的演员娄艺潇今年是跨界当起了歌手，并推出了个人专辑 Laura。 在专辑发布会上被问到最近在幻乐之城当中，自己不仅见到了偶像王菲，还作为李嫣的偶像引得王菲亲自带着女儿专门来找她合影，心情如何？娄艺潇表示很开心又很荣幸，我当时都懵了，感觉自己拯救了银河系。我们就来听这首《飞泪》。 悬浮冷战的氛围，不懂体会坠地后的凄美，不同世界对话错了思维，说多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 原来分了更对，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极限回味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故意的暧昧累太累太累太累，不要幸福就别浪费，故意的暧昧累累，不要幸福就别浪费，故意的暧昧不继续我的昂贵消费，只为未来更完美，把发给到你 nobody nobody， 不继续我的昂贵消费，只为未来更完美，把发给到你 nobody nobody， 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了，飞累爱太累，你不要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累，你不要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21号，孙盛希在北京举行《我们漆黑中存在》内地首场演唱会。从2014年到2018年，他用三张专辑记录自己从小女生蜕变成为小女人。这首歌来自于孙盛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春宵保卫战正在北京喜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9月2号。这是一部年轻人创作的结构喜剧，着眼于当下青年的生活状态，尤其关注北漂一族的现状。而严峻沉重的现实压力用喜剧形式四两拨千斤地表达出来，让人品思生活不易之后仍然保有对生活的激情和美好爱情的向往。9月11号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在舞迷们的翘首期盼中盛装启幕。从初秋到仲冬，十多支中外舞蹈名团将在90天的时间里齐聚北京，以17台34场精彩演出为观众献上一场舞蹈饕餮盛宴。9月11号到12号，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为本届舞蹈节揭幕。在中国作品方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将于9月15号到16号上演极具民族特色的佳作《鹤魂》。辽宁芭蕾舞团将于11月16号到17号带来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这部剧将以当代人的视角解读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孝悌忠信和家国情怀。9月6号到8号，享誉世界的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将携人民公敌亮相国家大剧院，带领观众走进100多年前易卜生的精神世界。这版人民公敌由绍宾纳剧院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亲自指导，以实验性的戏剧语言精准地表达故事内核，续写德国戏剧梦之队在中国的传奇佳话。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热点资讯。8月20号，周杰伦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和方文山雪糕的合影，并配文：大家好久不见了，文山雪糕。今天因为一个发布会，大家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真好。各自在为工作打拼的朋友们，别忘了陪陪家人还有老朋友，因为工作并不是人生的第一优先。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稻香》，就在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Yeah. 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这名字可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嘿哦，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 刚才我们听到是周杰伦《稻香》和王力宏这样一首《第一个清晨》。像周杰伦、王力宏他们的音乐事业都已经很稳定了，已经过了为事业努力拼搏的时期。那最近呢，王力宏微博关注人数突破6000万，他录制了一段视频感谢粉丝。此刻王力宏正在美国陪产假，最新《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演也顺势暑休了2个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 OST 来自于电视剧《如懿传》，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双影》。 很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马虎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忘曾经里，不怨你，心中有心语，你我是双影，一本 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和张惠妹破天荒的对唱。 宠爱和被忘在心中交谈， 说来 你做成我的浪漫 梦的 美 长， 你拉我的手绣一件孤单 丝绸对了， 说用来去 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由林忆莲和张惠妹破天荒的一次对唱，这也是二人第一次为内地电视剧演唱 OST， 并且还都是中国风。起初呢，二人都有一些小小的疑虑，毕竟都是首次尝试，分别录制好了之后由制作人 Jim Lee 混合成成品。如果说刚才您觉得这首歌好听的话，可以为他们二位点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期最近的歌坛热点资讯。目前呢，田馥甄为新单曲《自己的房间》造势，在网上开通直播，吸引了1.2万次的在线观看。这样如此生活化的方式，是因为她的新单曲是以 live 的方式录制的。就来听这首《日常》。 拥有的

it's me, black and my way. Push them off the coals away. Destination is to find a 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真。 第九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八位小鬼 Unicorn。 神秘的擦子上午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第七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 如梦如电似光。 第六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亮。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吧，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本周冠军曲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璀璨年华，我们来共同回望过去十年同期榜单一周当中最大升幅的火箭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在十年前的火箭歌，2008年第32期中歌榜上升了17个榜位，排在第9名，泳儿寂寞的街。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首张普通话专辑多想认识你。 归来的诗篇不一定记载他失败的画面，每一次全力以赴冲刺到终点，有一个新的起点。每赢得一次万众欢呼喝彩的表演，你要经历千百次伤痛的考验，

界实现模糊真实回忆。山望的月光沿海公路以下的温暖、哦、洒在海上天亮就没痕迹。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辗转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奔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忍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戴在左脚，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你说好

关注天气情况，双休日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白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气，扩散条件也不错，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气温宜人，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但是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可能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瞬时大风，夜间全市有降水，出游尽量避开山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近日编剧余梦元诉电影《一出好戏》剧本抄袭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对此，《一出好戏》片方和导演黄渤本人一直没有做出公开回应。昨晚，《一出好戏》片方委托律师在微博上发布正式声明，否认抄袭一说，称《一出好戏》是独立原创作品，要求余梦元立即删除相关文章。今天漫威影业制作的全新超级英雄大作《蚁人2黄蜂女现身》在全国上映，虽然缺席了上半年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但这次蚁人和全新的英雄黄蜂女组队出击，呈现了漫威电影宇宙的又一部口碑力作。《蚁人2黄蜂女现身》由蚁人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保罗·路德再度饰演蚁人，伊万·杰林·莉莉不仅回归霍普一角，更将首次披上黄蜂女战衣。作为首个出现在电影片名中的漫威女英雄，黄蜂女的敏捷身手和高科技装备也令人印象深刻，风头甚至超过了已经和复仇者联盟并肩作战的蚁人。此外呢，前作中饰演汉克·皮姆的两度奥斯卡获奖者迈克尔·道格拉斯也将再度出山。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林宥嘉《火焰小溪》，19位毛不易《一荤一素》，18位张碧晨《见与不见》，17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16位黄绮珊《时光》，15位郁可唯《In This Love》。14位周深《云裳羽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 13位张杰《Pretty White Lies》。1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11位阿信《当每颗星星》。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眼睛在阿萨湖边走花风门。 能有几句。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望尽处，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里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在火烧痕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湿透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璀璨年华继续来关注过往同期榜单一周当中升幅最大的火箭歌。那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梁家杰在2013年 EP《绿色玫瑰》的主打歌《爱上你的爱》。那这首歌呢，在2013年第32期中歌榜上从第23名上升到了第14位，升幅了9个榜位。 I'm sorry.

回忆怎么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沉住自己的呼吸，我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不要怕，握紧我，忘了人海，我们牵住了彼此的手，为今天而活。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